咱们通过九治之后，它就变成了熟地黄。 嗯 啊，所以大伙儿这会儿呢，听到我讲啊，大夫用药生地黄就是给你清热凉血。哎，说到用熟地黄了，那么这个时候药效呢，就不是清热凉血了， 嗯， 而是肝温补血了。 哦，从凉血变成补血了。 对呀，180度的大变身。 嗯， 有的时候呢，这个药材的炮制啊，还能让一些有毒的药材，让他们干什么呢？让它弃恶从善， 也就是炮制能够排除它的毒性。 对，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 嗯， 中药甘遂 啊， 甘遂本来是有毒的，你要是内服的话，一般是不能直接入药，但是通过用醋制之后，就能解掉甘遂的毒性，把它变成治疗便秘和腹水的良药。还有呢，这个半夏本身它也是有毒的。 嗯， 你用生姜榨汁儿，兑上水，然后把这个药材呢倒到这个姜汁儿里进行炮制。炮制过的这个半夏，它就变成了姜半夏。这个姜半夏呢，它就没有毒性了。它就变成了我们常用的肠胃病的止呕的良药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中药的炮制。 嗯， 所以啊，这每一个细节都使三副药具有效果。说到这儿呢，我知道大伙儿啊最爱听我给大伙儿讲医案。 嗯 啊，今天呢给大伙儿讲一个医案。 那这是怎样的一个医案呢？ 这个医案呢被记录在《医案》第六卷当中。当时是我的公爹为我改变了家规。 嗯， 把医学从原先的传儿不传女啊改成什么呢，连我这个儿媳妇儿都传了。那是86年3月中旬的一个下午。那天呢，我跟我公爹呢去城边的一个病人家复诊。 嗯， 在回来的路上，正好呢就听着那个有哭声啊。我们当医生的听的哭声是特别的敏感，顺着这个哭声就发现有一班送葬的队伍。 嗯， 那都是你可能也见过啊，戴着孝帽子，敲着锣鼓就往我们这边走。前面一个人呢点着火把，一个人呢就拿着灯笼，这个呢在当地呢就叫指路。后边呢有两个人各举着一只叫番花，相隔一段时间呢就放一粒单响的鞭炮。棺材上的白鸡公摇摇晃晃的，随后呢是两个比较大的，年纪比较大的就是老人啊，抱着两个幼小的孝子，那孩子也就是两三岁那个样子。这孩子呢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嗯， 我们也听不到孩子的哭声。我跟我公爹呢迎面就遇到了这么一个送葬的队伍。那么出于对死者的尊重，我公爹站住了，我也站住了。大约呢是背离10多米的时候，我公爹也不知道怎么着了，突然回过头就追赶送葬的那帮子人，一边跑一边还喊，棺材里的人没死，棺材里的人没死。当时啊，这个抱着孝子的那个年龄比较大的老人回头看着这位没有穿白衣大褂的公爹，就大声地喝道，你疯了你，你赶紧走啊。我公爹又说，哎，是真的没死，保证棺材里的人还活着，我可以以人头担保。旁边的那个老人说话了，就问我公爹，你能医活他吗？公爹说，肯定能医活他。我看我公爹像是有着10层的把握这么回答，并且快步地赶到棺材前面，把手一伸就拦住了抬棺材的人。 众人看着就像发了疯的公爹，都十分惊讶的就停下脚步，然后抱着孝子的老人呢，就把这个孝子转给扶棺材的人，自个儿呢也走到棺材的前面，就说：“这位同志啊，拦轿开棺是丧家的大忌，既然人死将归土，你再生事端这并非儿戏，你如果不能救，既耗费财力又耗人力，而且这是犯忌讳的，那这个责任谁能承担呢？”公爹呢胸有成竹的再次的保证，棺材里的人是真没死。这旁边的人说：“你拿什么证据证明棺材里的人没死呀？”公爹就说：“棺材底下滴出的血是鲜血，如果是死人，那体温就会消失，血液立马就会凝固，它是不会流鲜血的。”这说话之间，有人呢就往棺材下看，可不是吗？用手一摸，棺材缝里有血。公爹的这一句话就道破玄机，说服众人，敲锣击鼓的人也停了下来，前头送葬的人也掉回头，围着棺材是纷纷的议论，开棺能把死人救活，那是功德无量。还有的人说，真死了开棺又不能复生了呀，这就是罪过呀。我在一边一看，那位抱着孝子的老人肯定是家族当中比较有威望的人，因为当时所有的人全都指着他，都看着他，那是不是开棺那就全靠他来决定。持续了将近十多分钟，我公爹是心急如焚呐，再一次的向这个老人保证，棺内的人呢是有生息的迹象的，你们千万别错过了救治的这个机会。当时我公爹呢就直接表明身份，那么在这个老人得知了他就是大夫，那这个信任感呢一下子就上来了，果断地答应了，赶紧往家走，准备开棺救人。公爹呀很有经验，他让开棺的人要轻手慢开，严防震动，并且安排家属准备木床、棉被、温糖水，再加少许的盐，然后慢慢地揭开上面的棺体，这整个人呢就露出来了。里面呢是一位29岁的女性产妇，因为产第四胎之后大出血了，这个在中医上呢叫血崩，所以这个病人呢晕过去几次。那个时候啊，这个车也不方便啊，刚找车找到了，准备往镇上的医院拉，就发现呢这个人没气了，所以有经验的老人就说人过去了，那这么的就没往医院拉。这个农村里呀，它有一个风俗，就是60岁以下的逝世的人呢叫什么呢，叫半路亡。那就是说像这种的死亡是不能隔夜留屋的，所以呢只能匆匆的在下午的酉时之前要把它埋掉。那么公爹开棺之后啊，就发现这里边的这个人呢脸色苍白，就跟白纸一样，呼吸呢没有了，下身的裤子当中确实有湿透的这个鲜血水。大伙儿一看呢就都摇头，哎呦，就这样还能救活吗？这旁边说什么话的人都有。公爹呢不管他们，直接通过脉诊3步9喉诊法摸了摸这个人的脉，然后呢急忙叫家属用2只筷子撬开这个人的牙关，就地取材， 找了一根葱叶，用这个葱叶呢去掉两头，插到这个人的咽喉处，然后葱叶的外头这个地方呢又接着这个地瓜叶给它卷成一个漏斗，然后就让我一勺一勺的把准备好的温糖盐水给它灌进去，应该是有三分之二的这个糖盐水呀流进了这个人的胃里。然后公爹呢让人呢把这个病人抬放到一间大约六平方米的柴房当中。 为什么要放在柴房而不是放在屋里呢？ 哎，这个你可能不知道。 嗯， 因为那个时候啊，这个北方三月的天气真的是挺冷的，因为这些人呢他还信不过，因为按照这个习俗，死人是不能安置在住人的屋里的。 哦， 所以当时的情况下呢，只能把这个病人呢放在屋外的柴房里头就医。 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们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肝肠气短讲三方，百姓把它挂心上。 有情义有担当，不用把我自己养，心百草妖娆，这世都想。 全国中医人栏目大中医正在播出。 当时呢把这个病人安置好了之后，我在旁边呢终于忍不住了，我就问我公爹，我说公爹呀，他这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公爹说了一句，这是气血冰绝，有的病人的死啊那是真死了，但是这种女人生产的时候大出血造成的这种气血冰绝往往是假死。像这个中医的古医书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病例。那针对这个气血冰绝，老祖宗留下的治法是什么治法呢？我公爹说，老祖宗留下的治法就叫救急。当时的情况下我也真不知道， 嗯， 反正我就站在旁边看看我公爹怎么个施救。因为当时呢我跟我公爹呢是出诊，所以呢随身带着药箱，我公爹呢在药箱子里取出九颗银针，针刺到九大回阳穴上。 嗯， 针刺完了之后就赶紧写下方子，这个方剂呢就是参服救急汤。这个方子可不一般，野山人参一两，贝附子一两，干姜一两，肉桂半两，白术半两，炙黄芪二两。啊，从这个方子上可能你也感觉到这个药量很大是吧。 嗯， 然后写完方子了，我公爹呢他就跟我讲，桂英啊，这个针灸的九大回阳穴最多能帮助患者停两个小时，你呢拿着方子赶紧回去用急煎的方法把这个药煎出来，记住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我就拿起方子，正好呢这个屋子外头有辆自行车，还是个二八自行车，老大了，我也不管它怎么样，骑着就回了，用水两碗煎半碗，煎好了就赶紧的往回赶。 还好赶趟了，就给病人呢灌了下去，一天当中连灌了三次。这是中医老祖宗留下的一个经方。 嗯， 这个方子里面是重用野山人参。野山人参它能大补元气呀、啊、能够复脉固脱，为君药，就是为主打治疗的药。那么这个附子、干姜、肉桂是温中为成药，白术是补气健脾为佐药，这个炙黄芪是补气生阳固表为使药。就这么一剂药下去，但是这个病人第二天仍旧是昏迷不醒，脸色呢是苍白如旧，眼球不动。当时看到这个情况啊，我是有点打退堂鼓了。 哦， 我就问我公爹，我说公爹呀，照这样这个人是不是就不行了呀？我公爹呢他就让我在病人的腹股沟上摸了摸，我就去摸，哎，我能摸到微弱如丝的这个脉搏。然后公爹呢就让我拔下一根头发，我说拔头发干什么呀？他说你拔一根头发，你放在病人的鼻孔当中，你看看头发有没有摆动啊。 嗯， 我就按我公爹说的去做了，哎，我就发现这个头发确实有摆动的这个状态。 是不是就是有呼吸了呀？ 没错呀，这就是有呼吸了呀。公爹看了看我，我就领会他的意思了，这人肯定有救。那么药方的剂量按第一天续用，继续用啊。到半夜11点的时候，公爹就叫人准备米汤半碗给他灌下去。一个多小时，这个病人的自主流出来这么7-8次的小便， 嗯， 自个儿能撒尿了。 哦， 这个时候呢，病人的家属他们的信心这会儿也来了。第三天的时候，这个病人苍白的脸色开始有所改善，公爹呢在病人的手脚的底部用那个竹签子这么一刺一刮，就发现这脚有点动啊，有点反应。 嗯， 然后呢就用那个电棒子，哎，那个时候叫电棒子，就是手电筒，哎，照射眼球，这个眼球遇到亮它有收缩的状态。 嗯， 然后再摸了摸他的脉搏，脉搏呼吸有显著的改善了。那么这个药方呢就按前两天的原方又加了当归半两、川芎半两、米汤，按照他吃的这个量增加了量，然后这个病人的小便的次数就增多了。到第四天的凌晨，哎，晚上啊，在柴房当中守候患者的家属呢是一位16岁的小伙子。 嗯， 原来呢是她丈夫守夜来的，这几天下来实在太累了，就找她侄儿来帮忙。这年轻人呢熬不起夜，下半夜呢就打瞌睡了，正在朦朦胧胧睡着的时候呢，突然听到哎哎呦呦的这个声音，当时爬起来就跑，一边跑是一边叫啊。被他这么一喊，沉睡中的家人跟邻居都听到这个叫声。你说半夜里喊的声音多响啊，这不约而同的都出来了。柴房里是围满了人，其中两位中年人就仔细的听到这是病人发出的断断续续的声音，这才发现病人苏醒了。 嗯， 随后这个丈夫就抱着病人激动的就叫，翠花翠花你醒醒吧。这病人说什么呢？饿饿饿，那就说赶快拿水来，拿米汤来啊。这个众人就看到死而复生的刘翠花能喝水了，当时半夜里是欢呼雀跃。 那个时候这个鸡刚叫三遍，就来人呢把我公爹给叫醒了，我当然跟着我公爹就去了。看到昏死七天七夜的病人能睁开眼睛了，虽然病人的身体还十分的虚弱，还需要漫长的治疗过程，但是能够把他从棺材里头救治回来，我们这个心里啊也是很大的安慰。我公爹接着用祖传的脉诊号脉，然后呢又给他开了方子。这个方子呢就是野生的人参一两，贝符子半两，干姜半两，白术一两，川芎半两，肉桂半两，当归半两，炙黄芪二两，白芍一两，炙甘草一两。那这次的方剂在原方基础上呢是减轻了一半的贝符子和干姜的用量，增加了白芍以及炙甘草。说到这个贝符子是非常独特的炮制方法，既能保证符子的药力，又能减轻它的毒性，直到现在我们也一直保留着这个方法。连服两天后，病人的家属要求杀只鸡补一补，公爹连忙阻止，并要求病人多吃谷物，万万不能及时肥腻肉类。我有点疑惑，因为那个时候公爹总是带着我，就是让我在实践当中去学习。我就问，我说公爹呀，这病人几天来都是用那个参服汤加减，失血严重，为什么不用补血之类的药呢？公爹看到我的问题问在点子上了，他心里感觉到特别高兴，然后就跟我说，像他这样的气血双绝的病人，最关键的是要先救气，气行血自行，如果急用补血药就会导致气滞，因气行是复苏的重中之重，所以前两天全是用救气之药，第三天呢才增加行血的当归川芎来促进气药之力，第四天呢才加的白芍生血。若要用补血药，比如熟地呀、阿胶之类，必得等这个患者的元气恢复之后才能使用，千万不能操之过急。听了公爹的教导之后，我是茅塞顿开，真是感觉到了这个中医药的这个智慧。那病人呢，经过我们半年多的精心治疗，在药物、饮食、滋补调养下，恢复得非常好。公爹讲啊，治病观点，大病大虚，宜慢调慢养，欲速则不达，需顺时看势，辨证论治，之后待病人的身体好转后，再逐渐的用四君子汤加四物汤加黄芪肉桂后，这个方子就名叫十全大补方来进行加减使用，这个病人呢就会逐渐的康复起来。所以呢，自打我接触中医之后，我才真正的了解到中医药的真正的大智慧。直到今日，大夫都亲授了这样的医术。好了，听众朋友，那今天的中医讲学呢，就先到这儿。希望大家伙儿遇到疾病，不抛弃，不放弃，咱们找到正确的方法，那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嗯。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中医人，